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北仓德川地区的重要企业。总理先后考察北仓火电联合企业、德川地区煤矿联合企业、晋南煤矿和南洋煤矿等各处，具体的了解了生产及扩建能力工程进展情况，并在县地主持了有关部门干部协议会。另外，他考察胜利汽车联合企业，了解该企业制造的新型5吨级卡车的技术特点，并讨论了企业的技术改造途径。